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今天的香港是离我最近的香港。 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北京新闻广播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报道，20年20人，7月奉献。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播长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大家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孔文。 那么今天早晨的直播呢，我们是来到了我们全新的直播间。这个直播间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准备，大家在开播日那天有这个短暂的看到过一天，对吧？然后今天呢，我们是正式的回到我们的新的直播间了。 对，刚刚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是给了我们一个直播间的这个全景啊。这网友圣安东尼奥来福，然后他说这是传说中的大房啊，对，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跟大家说的很久很久的这个，有的朋友可能在我们的开播日6月26号那天啊，已经看到过这个全景，我们这个非常时尚、现代化、高大上的我们的新直播间， 我们的全媒体的一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功能呢，应该说还是可能我们早间的微微一笑还不能完全的向大家展示，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还有一个表演区，估计在这个下午的挑战新歌声节目，大家可能可以体验到这个全媒体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哎，对，没错，比如说在下午的节目的时候呢，原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位歌手，或者说这个有一位这个伴唱，然后两个人可能就显得略显拥挤啊。这个时候我们是真的可以容下4-5个人，一支乐队，哎呀，有吹的，有弹的，有唱的， 吹拉弹唱都能做得下 了。对，在我们这儿全都能够做到。 那我们再来这个广而告知一下吧。 广而告 知一下，就是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全新的全媒体的这个直播间里，更是可以实现这个可以看可以听这两个功能。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跟我们互动，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 哎，没错，现在在我们的这个 花椒直播间啊，活力酒吧花椒的直播间已经有朋友们开始跟我们互动了。然后这个缺豆胖子这位朋友说，两位主持人早哈喽，你也早，大家早 哈喽，早 哎。然后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天哥一开始就给我们送来了礼物，送来了棒棒糖，谢谢天哥。然后这个 谢谢大家起得这么早来给我们捧场。 然后天哥也艾特了你一下，爽汤又来喽， 爽汤又来了。爽汤在这里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周四早晨的7:30到9:30的两个小时。 没错，今天这个同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爽汤也同样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就是这个大早晨的，一般我们都让大家开开脑洞。 同时也可以在这里这个预告一下，就是今天在8:30到9:30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同样是会有一位这个创业者的嘉宾来到我们这个全新的直播间。那么这个创业者呢，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跟我们是同行 哦， 对吧？因为他是做这个 内容创业， 对，做内容生产的，那么是这个笔记侠的 CEO。所以大家有什么关于这个未来媒体发展，还有这个内容筛选、内容加工，以及未来这个就是这个内容传播发展的一些趋势吧，都可以准备一些问题。那么在8:30到9:30的这个时段，跟我们互动起来。 对对对，好，那么现在就进 入我 们 的第一个时段，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好，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好奇头条号。那么今天是一个周四，每次周四呢都可以见到，基本上可以见到我和孔文那今天跟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一些比较新鲜的、很好玩的这个资讯。首先上来想说的是，在日本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个应该是前天。从前天开始，这个日本的东京呢，开始实行一个，就是开始试验一种这个早高峰出行的一个新的规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日本的早晚高峰就特别的拥堵， 也是国际化的大都市， 对， 也堵也挤， 我觉得是堵中之堵，一定是堵中之堵。那么从今年的7月11号开始呢，东京将要试点为期2周的，他们叫时差 business， 我觉得应该就是叫就时差的通勤吧。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叫错峰上下班。 对，错峰上下班。那这个错峰上下班呢，其实只错2个小时，就是我们大家一般说的这个朝九晚五的这种上班的这个时间段呢。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可以选择提前2个小时上班，然后提前2个小时下班，就是朝七晚三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上班的时间。那么参与这次这个错峰出行的呢，有这个东京都内的11家主要的铁路公司，以及280多家企业，还有社会团体。那么为了鼓励这个每家这个单位里的这个员工们能够参与这个错峰出行，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出行了一些新的政策，比如说给选择7点钟来上班的这个员工呢，这个提供免费的早餐， 给咱们提供早清饭拿这个来诱惑大家。 那么另外呢，就是当然地铁呢也是全力的去配合，比如说在早上这个早一点的时段，就是去开更多的这个列车呀，还有就是提供一些更早的提供这个地铁的一些服务吧。那么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错峰出行的试验呢，一方面是为了改善这个东京的一个出行，另一方面呢，其实还是为了这个2020年东京奥运会，为了到时候可能会更加拥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做一个提前的这个试验。那么这次试验呢，其实只有短短的2个月时间，但是如果效果好的话呢，可能会长此以往的这样去保留下来。 对，我觉得这项措施首先是值得肯定的。你就比如说拿我们两个不是，先拿我来说，这个早晨 我们肯定不会选择早七晚三的。 说不定，因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们节目早晨7:30来陪伴大家，跟大家见面， 啊。 那你就一定会选择早起晚散。 我一定会选择早起晚散，我宁可早起一点。因为比如说这个啊，这个在北京的朋友可能这个现在啊在路上之后已经开始有感受到今天这个早高峰的啊人流啊车流，但是呢我们还好，因为这个来到节目的时间要稍早一些，要陪伴大家。 因为微微一笑就是一个错峰出行的节目。 对，这个可以微微一笑副标题，一档错峰出行的节目啊。所以就是在早晨出门之前呢，因为我从家到单位的时间是需要半个小时左右，也就是我这个基本上是6:30我是一定要出门的，大概7:00左右到达单位啊，就是这个时间是半个小时。但是早高峰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特点，它也是会随着时间，就比如说这个可能过一段时间到8:00它可能就会达到早高峰的一个峰值， 对， 就会一个最高峰。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我晚出发10分钟，我6:40出门的话，那么这个时间我要相应的增加，我可能6:30出门，我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单位，如果说我再晚10分钟出门的话，那么我可能就要晚10分钟或者说晚20分钟我才能够到达单位，就有可能有误节目的这个危险。 对，就是随着这个出门时间点的不同，其实你在路上的时间是大不相同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 因为这个道路的交通的拥堵的情况，包括这个有的时候在北京可能这个就是早高峰可能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可能你地铁都是需要等1-2趟才能够上去的。 哎，对，没错。 但是其实据我所知，在北京的一些这个大型的私企啊，尤其是一些新兴的这个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其实大家早就开始实行这个错峰出行，或者说其实我觉得好多这个程序员都是弹性工作制，都是睡到大中午的才去上班，然后工作到加班到比较晚。 对，所以这个早起对他们来讲，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天哥也在跟我们说，他说这个为什么只有我觉得啊？不是天哥，不是只有你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只有我觉得这个每天都是早七晚，不知道有多晚。哎，说明你还是这个非常勤奋、非常努力的在工作啊。 对，你这个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8小时啊。 对对对对对，都是早七啊，不知道下午有多晚。这个时候，啊，我王小浪这位朋友给我们送来了四叶草，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小浪同学。那么我们今天第一条上来说的是这个错峰出行的一个政策，但是我觉得咱们北京其实是走在这个东京的前面了。其实我们上班的时间，你像现在就比如说公务员体系的其实还是8:00到8:30就要上班了。 对，没错。 然后一些这个私企或者说互联网公司其实很多都是9:30、10:30来上班都没问题。 对，但是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比如说这个如果说我们微微一笑9:30之后再有节目，那我们后边的这个接档的同事主持人他们要几点出门呢？对吧，他们一定是踩在那个高峰上的。 对 啊，对，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工作性质没有办法，大家必须要在那个时间点出门，如果是真的没有必要在这个时间点出门，其他时间我也可以同样的完成工作的话，这个制度我觉得还是非常人性化，还是非常好的。 当然还有一个讨巧的方法，就是如果你能住的离你上班的这个单位和公司特别的近的话，其实这个错峰啊高峰期啊对你来说都不是事儿。 我觉得这个选择起来比较困难吧。 真的，我就认识这个同事步行5分钟到单位，然后这个好像他生活在一个桃花源里， 是， 就是他完全不在乎这些， 生活在日坛公园。 比日坛公园还近呢。 哦， 好，来，我们接着分享第二条好奇头条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条消息呢，说的其实是一个已经过去了几天的一个事儿了，但是我们会跟大家有一些补充的信息。那么也是在这个月初呢，这个阿里巴巴公司在杭州开了第一家这个无人超市。孔文，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说这个绿色肯德基也是在杭州？ 对，没错。 是因为这个阿里的总部在杭州，所以这个杭州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试验田的城市。 这个还得往前 早推很多年吧，马云是不是很早的时候就是杭州师范学院 啊、嗯哦？对， 对吧？ 对 啊、在那个时候在那儿上的学， 对 啊，然后后来包括他的这个阿里巴巴呀，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湖畔大学， 嗯 啊，都是设立在了杭州， 嗯 啊，其实杭州的这个浙大啊，浙江大学，对，浙江大学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出创业人才，还有这个创业公司。 还有这个生意人和商人， 哎，生意人、商意人这样特点的一个高校，都集中在了杭州。 那么这次的这个无人超市呢，应该说也是，特别的夺人眼球，然后很多的这个媒体呀、然后都去这个拍摄和体验，然后报道了一下。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个这次这个无人超市整个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小视频吧，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我们有一个 究竟无人超市是什么样的？ 对，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这个小视频特别有活力哈， 嗯， 这个应该说这个姑娘全程去体验了一下， 嗯， 咱们这个阿里在杭州的第一家无人超市的这个购买的过程，但是我怎么看到售货员了呢？ 我也看到售货员了， 而且好像不只有一个售货员。 这个可能是刚开吧，刚开我估计是不是添个人气儿？ 他其实说的是，就是这个说的是无人超市，但是无人超市其实是分两个部分， 对， 一个是这个餐饮区， 嗯， 一个是这个购物区， 嗯， 像在餐饮区就是他点咖啡的这个地方， 嗯， 是需要人的。 对，因为刚才我们这个体验记者说了嘛，说来一杯莫吉托， 他说 mojito， 然后、 对， 然后这个售货员给他翻译了一下，说一杯莫吉托，这个点餐呢，其实也是这个语音点餐，但是好像就是需要这个有一个售货员在帮你确认，但是就包括付款在内的，这些流程好像都已经是无人的了。 对，大家其实只需要就是有支付宝，然后就是、我们买好东西，然后出大门的时候，在那块有一个应该是叫是人脸识别系统。 是吧？有一个人脸识别系统，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会从你的支付宝里去自动扣款。然后如果说这个我不小心啊，不小心，比如说拿了这东西多，有一样东西这个或者是没结或者怎么样的，这门然后就能自动识别出来，说你的这个有商品未付款，这个时候还会把你退回去。 看到这个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都说没声音，说现在听不到声音。看看我们的导播老师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我们刚才播放这个视频的时候其实都是有声音的，没有问。 好啊，然后这个有这个朋友在叫我们哥哥姐姐啊，我们听到了听到了，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跟大家见面的微微一笑啊。 那么今天我们是在全新的直播间里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新鲜的一些资讯。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阿里巴巴集团刚刚开业的一个这个无人超市，其实这个无人超市呢，就是里边放了好多好多的摄像头，就是比咱们这个直播间还多呢。 对。 然后呢，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其实它就记录下来了你的这个支付的这个账户以及你的人脸。所以其实是你在这个超市里拿任何的东西，或者说你带走了任何东西，它都由这些摄像头记录在案，然后直接从你的账，就是从你的这个账户里去扣减这个你购买的东西。那么我还看到了一些其他的视频，是说他们去测试这个就是智能系统是不是够智能，就比如说两个小伙伴交叉的去拿东西 啊， 胳膊交叉，像我和孔文可以表演一下，就我要拿那边的 啊， 他拿那边的，对 啊， 然后他是完全可以识别出来是谁拿了什么东西的 啊，就不会说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就是人工智能参加高考，这个问多难的题我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小明说小明有一个苹果，小红有一个苹果，其实只有两个苹果，但是他不知道小明和小红是谁，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技术他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即便交叉这俩人，这个这哥俩好啊，跟我走啊，咱俩一起去买东西，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孔文，我刚想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说要是两个双胞胎进去买东西，他能？ 哎，对， 他能识别出来吗？ 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媒体去找一对双胞胎去试一试。 哎，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一项新的科技，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它的这个真的，如果实际操作使用起来之后，是不是真的会有 bug？ 对吧？也确实需要去不断的去检验。其实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方便好处、 方便，而且说它节省了人力，说原来比如说其实现在超市里的人也非常少了，基本上就是有结账的，还有这个超市里有一些指引的这个工作人员，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年纪比较大，他会问一些商品的这个保质期啊，或者说使用方法，那会有人去帮他解答，但其实这个超市里的人也就那么几个，零星的几个。但是据说这个无人超市如果广泛的这个实验了之后，实行了之后呢，说一个人一天可以管理多少家来着，十家， 对，也就是一个人啊，就是按照这种的，因为就是成本经过测算之后，这个无人超市的成本就是只有传统超市的大约是1/4，就店主呢，比如说这店是我的，我就其实不需要干什么事情了，那早晨起来之后我去这个在 pad 上，在电脑上我去查一查货，补一补货，跟这个供货商，然后有一个这个就是这有一个联系就可以，然后就直接把货发到我这边，然后还经过测算，就是我这一个人啊，我就可以管10家店10来家店，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就真的是好多人要失业了。 对，因为这种出来之后呢，其实最直接的就是真的可能确实不需要这个售货员啊、收银员这样的职位，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大家会有一个这样的危机， 会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反正就是这个无人超市呢，据说会在未来呢大规模的去推广，说未来几年将在全国开展10万家无人超市。未来真的是 这个 就在眼前。 对对对，而且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阿里巴巴集团的这个马云啊，和这个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可以说是两家 两个大佬一次强强的联手啊、嗯、其实最近就提到娃哈哈，小的时候大家都应该喝过我们酸奶什么果奶对吧， 娃哈哈 啊，娃哈哈，对，这个广告也是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嗯、但是近两年他们的消息似乎不多，但是这一次呢、嗯、是又一次出现在了这个大家的面前， 嗯 啊，他们的这个大动作预计未来几年要开10万家无人超市、嗯、也我觉得也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嗯，希望这个防盗呀、嗯、这个安保呀， 嗯， 还有整个的这个支付体系不要有太多的 bug， 嗯， 提升我们的这个购物体验。 对对对，然后这个、嗯、由此呢，刚刚我们这个普通人，我们很多的百姓 消费者 对，然后我们就会可能感叹，哎呀，有一种这个啊莫名的危机感或者说好奇感也好，但是有这个学者学界， 嗯， 对吧，就预测了这个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的作者， 嗯 啊，他就说到了未来啊是真的会让很多人失业，会诞生一个巨大的新阶级，它叫做无用阶级。 无用阶级，你说我们会是其中的一员吗？ 这个东西，嗨，怎么说呢，反正我也是爽爽给我普及之后，我其实最近才知道的这个高德地图什么郭德纲的声音智能姐姐的声音都不是他们自己说的， 其实都是 AI， 也都是 AI 模拟的，而且这个真的是好多年了我觉得。 然后孔文知道了这个消息说，我还是去睡觉吧 啊，对，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去睡觉不思考这个问题了、嗯、啊，就是未来尤瓦尔赫拉利会预测未来会产生一个无用阶级啊，无用阶级其实说白了就是，生活当中好多事情我们都可以通过手机啊、pad 呀、啊，然后就是我们的电子工具去解决，不需要我们去具体的再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就大家真的。每天无事可做，就真的是无事可做， 就是无所事事呗， 无所事事，可能更多的事情就会像， 就是如何的消遣呢、啊、如何的娱乐呀、啊、 如何 找寻这个心理的刺激， 对，如何让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时间、 嗯、 我们啊除了什么看剧 嗯、 然后这个听听音乐 嗯 玩玩游戏 嗯，然后戴着这个 VR 眼镜去体验全世界的一个感觉， 哎，戴着 VR 坐在一个这个按摩椅里， 嗯， 我觉得这就是未来的这个无用阶级吧。 这会不会太舒服了？这个啊，因为我是如果说你让我这样，比如说、 嗯、 长久的看剧啊，或者长久的窝在家里，因为我会浑身发毛、浑身难受的那种。 真的吗？ 对对对。对对，如果真的是包括就是 原来你的这个内心的小灵魂是这么上进， 哎，对，不是上进，其实就待不住。包括这几天，其实北京的天气很热啊， 嗯， 就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可能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可能没有节目啊，在那个时间段没有节目的时候， 嗯， 在家里就大中午的，我就想去踢足球，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肯定不会有人跟我去的， 嗯。 就闲不住，所以大家也可以今天就 当心中暑啊，这几天真的是要提醒大家，要去做户外运动的话一定要当心这个去及时的降温，而且确实在阳光直晒的时候要谨慎的去户外踢球，别跟孔文似的， 哎，没错，然后大家也可以啊，今天就着我们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来发散一下大脑，开开脑洞，如果说真的这个时代啊，就像赫拉利预测的这个无用时代到来了之后，到时候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呢， 你的人生目标到那个时候会是什么呢？ 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7:57，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来自这个彩虹合唱团，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特别特别火的，就是他们有一首歌叫春节自救指南 哦、 嗯、 春节的时候故事比较多。 对，然后这个、嗯、最近呢他们又新出了一首歌，也是这个网络爆款，叫孤独是种病、 嗯、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星期六雨天记得带伞哦。 在座位前 度晴。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那么我们的这个活力982呢，也是一档可以听可以看的广播。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间里，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 没错，然后呢大家可以这个下载花椒直播啊，在花椒直播里搜索活力982，然后就能够进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大家现在也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呢，就是我们跟大家经常介绍、经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关注和分享的我们的全新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高大上的直播间。大家现在看到我们这个背后的大屏幕啊，有一个大的 LED 屏，在这个屏幕上呢，其实也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给大家播放视频呐、跟大家一起交流啊、连线呐、哎呀，很多很多无限的可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其他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有一个嘉宾区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音乐节目，然后我们有 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挑战新歌声。 哎呀，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有一整支乐队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吹拉弹唱啊，就无限的可能。 我觉得你这个要请来的乐队，听到你说吹拉弹唱都不想来了。能搞点高级的吗？那么今天进入到我们这个好奇头条号的这个时段哈，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个， 在我们的直播间搞一交响乐， 起码得有点爵士鼓吗？ 啊， 吹拉弹唱， 吹拉弹唱，敲， 不是你这吹这，我只想到唢呐， 唢呐。唢呐也可以啊，你看比如说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华阴老腔的时候，人家是不是上来之后先吹一段啊？ 口音太老 是吧？ 能说个黑管或萨克斯风吗？ 哦， 就是洋气点。 我就给你对一个八屋。 什么年代来的人呢？好，那么继续来分享我们这个好奇头条号的内容哈。嗯，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呢，我觉得特别的可爱，说的是一个10岁的创业者。 哎， 对，刚才我跟孔文还在聊，说我们俩的这个风格就是给大家介绍 对 各种各样的创业者。 对，然后在早晨呢，就是大家就困着呢，然后这个早餐饭都没吃呢，然后我们让大家开脑洞。哎呦，你说 给大家打鸡血， 哎，给大家打鸡血， 给大家灌大爽汤， 哎，给大家灌大爽汤啊！大家这个就是反正就像吃着饭啊，在路上什么的，哎呀，就哎不知道什么感觉啊。 希望你们蠢蠢欲动，想要去创业。 哎，对，如果说这个今天工作啊非常的顺利，然后被我们这个激励到了，或者是怎么样的，那就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 也许在你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哎，对， 日后变成了一个大公司。 对，变成了一个大公司。你看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你。人10岁一小朋友，对吧？咱就说白了，大白话，哎，这不还小孩儿呢吗？但是 小屁孩 ， 对， 啊，有这么说的啊。但是我们有这么说的，但是不代表我们就是一定要这么说啊。人家10岁创业，14岁当 CEO， 一个很不起眼的点子， 很不起眼的点子。但是这个点子其实也是。我觉得还是小朋友用的比较多，因为这个点子其实是用在这个冰淇淋上的。 哎，对， 孔文，我给你提个问题， 提问题， 你觉得冰淇淋有什么痛点？ 冰淇淋有什么痛点、啊？ 因为一般的这个创业者都会发现这个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个痛点，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发明了一个项目。 冰淇淋啊，好吃的冰淇淋贵呀、啊，对吧？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 这不是冰激凌的痛点，这是你赚的太少，你的痛点。 哦，这是我哦不，我觉得好吃的冰激凌，要让每一个消费者不同年龄段、不同消费层次的消费者，我不怕拉肚子，想吃多少吃多少，我不用考虑经济负担的问题，对吧？但是现在某些品牌的冰激凌。 太贵了 啊！确实是很贵， 太贵。但人家这个这么贵，就是没想着给所有消费者都能吃， 动辄几十元甚至更贵，就一个球啊，这口大点的吭哧恨不得一口就能吞下去。你说说，这是不是痛点？ 暂且算一个痛点吧。 啊， 好，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痛点呢，其实是说的，先给大家来放一张图吧，然后看到这张图，大家就能知道这两个小朋友发现这个冰淇淋上的什么痛点了。 哦，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花椒直播平台菜地的瓜这位朋友他也说了，就冰淇淋的痛点，他认为是化。 对。所以现在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也是一个这个国外的小朋友拿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上面有糖霜的这样的冰激凌，然后呢画的满手都是。 哦，对，天哥也说了，他说这个痛点就是就扣地上，那 扣地上是那个、就是、你是玩手机的吧？ 还是扣地上手哆嗦了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另一张图，这张就更有代表性了，对吧？ 啊， 大家吃甜筒的时候这个不停的往下流， 对， 不停的往下流这甜水儿，那大家一般就会用这个餐巾纸去裹住这个我们叫脆皮吧， 啊，脆皮啊，或者是甜筒， 对 对对，我们裹住，这是大家吃冰激凌的时候，啊，经常会有的一个问题， 对， 但是，这个不是，但是恰好。 恰好这个10岁的小朋友们发现了这个痛点， 抓住了这个痛点。哎， 他们也好像也是在大街上，然后看到这个两个小朋友在吃冰激凌的时候，弄得满手满身都是，然后弄得满衣服上都是，就觉得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发现呢，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可能还能省很多的这个纸巾。就是能够让这个。靠近这个环保的这个议题，所以他们就回家这个设计，是两个10岁的这个小伙伴，两个小男孩，然后他们回家就画了很多设计图，我们来看看他最开始的这个设计图， 哎， 特别可爱，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这个就是上面是一个三角形，下面跟一个小帽子一样，这是什么东西？ 对，有点像一个帽子，然后他们给这个环状的这个小帽子起了一个名字，叫 drip drop， 就是滴答滴答滴这个意思， 哎，天哥出的办法，他说是这个改变一下蛋卷的造型就行了。 哎，还真的是，天哥，你看你晚了一步，又商机被别人抓住了。 不，这人家不是国外的吗？是不是？我们移植到国内， 山寨。 不算抄袭， 山寨。 哎，这不算抄袭，这个嗨，当年的这个 连十岁小朋友都抄。 嗨，当年的 ICQ 不也是来自以色列的 ICQ 吗？ 那对对对对，这个我们不叫抄袭，叫本地化。 对对，本地化，本土化、 嗯、本地化。 嗯，对。 那这两个小朋友呢，就真的把这个就是这个项目，就这个东西做出来了。 嗯。 然后做出来之后呢，他们就在他们的这个班主任的鼓励下去参加了一个创业比赛。 嗯， 现在连十岁的小朋友都有创业比赛了。 哎呦，现在的比赛可是真多呀。 对，然后人家拿了个二等奖。 是二等奖。 对，拿了一个二等奖。 等会儿我插一句， 嗯， 二等奖给多少钱？ 这二等奖多少钱不重要，关键的是他们拿了这个钱，就是拿了这个奖之后呢，受到了很大的鼓励。 嗯， 他们就又进一步的去参加这种，就是说现场有投资人的那种比赛。 嗯嗯嗯。 然后当他们解释完他们整个的这个创意之后呢，就据说有一个投资人就在现场说这个，嗯，说你们的产品很丑，味道也不怎么样，这个玩意儿不管用，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投资你们。 哎。这，你必须得来解读一下，他这个投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嗯，这个投资人的心态，就我觉得还是欲扬先抑吧。如果他这个前面溢的越低，可能后面对于他的这个准备给投资的这个感觉，可能就是越感人 啊。嗨，只不过就是单纯这个语气上的一个， 我觉得是 一个简单的变化、 嗯、可能在大人眼里，或者在这种已经越项目无数的这些投资人眼里，这确实是一个不太起眼的项目。 嗯， 对不对？ 嗯， 就真的是小到不能再小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嗯 嗯、但是可以从这个项目上看到这两个小朋友就是善于发现的这个眼睛， 嗯， 和善于动手的这种行动力， 嗯， 我觉得， 嗯，对，就是，项目其实无关大小， 嗯， 它能够为人们带来方便，然后能够解决人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痛点， 对， 它就是一个好项目。其实无论多小的项目，只要是能够，用心的去做。去钻营，然后提升用户的体验， 嗯， 啊，它都会成长起来的。 对， 嗯， 说到这儿呢，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这个，过去我们可能觉得是小项目，但现在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比如说区别针儿， 对， 对吧？比如说透明胶带， 对， 这其实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也是小项目，对不对？ 对，大头针儿。 对， 嗯嗯嗯， 都是。然后这两个小朋友呢，就是后来拿到了这个$50,000的这个，我们叫天使投资吧。 天使投资啊、嗯哦，这五万美元对于还真的是不少。对，后来他们又 真的不少。 对，又进行了这个，因为有钱了嘛， 对 吧？我们要去系统化的去做。后来是又去设计了，是吧？ 哦，对，他们又重新的去优化了这个项目， 优化了这个产品。 他们把这个就是他们。一开始说的这个 drip drop 这个滴答圈儿， 嗯， 上面又变成了就是撒上了一些糖霜，还有巧克力，变成了有点像甜甜圈的感觉，就它也可以吃的， 啊、 嗯，它把你冰淇淋就是融化了之后的这个甜水接了，然后呢就是配合它本身的这个巧克力和一些糖豆， 啊， 就是又创造出一种新的口感吧， 哦，就是把这个产品进一步优化升级， 对， 你看拿到钱还是非常重要、 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最终的这个成品吧， 嗯，好， 最终的这个成品其实还是非常可爱的，大家看到了吗？ 嗯，在花椒 直播平台的小伙伴应该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这个 drip drop 这个滴答圈已经在这个美国开始生产了，因为他们拿到这个天使投资之后呢， 嗯， 就有一个这个模具制造商， 嗯， 找到了他们， 主动跟他们合作， 对，我要把你们的这个想法变成现实， 嗯， 然后后来又有很多的这个冰淇淋的品牌来找到他们， 嗯， 然后就你看底下就是还是用了他们沿用了他们的这个名字。叫 drip drops， 嗯 嗯，特别的可爱， 嗯， 然后大家现在吃冰激凌再也不用担心手变得黏黏糊糊的了， 嗯，对，这个时候在花椒直播间啊，子儿这位朋友他说这个在头条看过啊， 嗯、 哎，如果在头条看过的话，我相信你也是一个啊、关注创业或者说关注啊、身边事物积极变化的这样一位朋友，因为头条它是根据算法的嘛。嗯， 对， 根据算法的。如果说你在头条看过这个东西的话，你一定是关注这方面的东西，头条给你推荐的啊。 这个孔文的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楚、啊， 对，说的 有，因为他是推送的， 对，推送的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嗯？如果你是一位创业者的话，然后我们的很多话题都可以跟我们积极互动起来。子儿这位朋友， 嗯， 然后天哥也说了，说这个加油，给小朋友们加油，说继续 A B 轮， 继续 A B 轮。我觉得对于两个十岁的小朋友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对。 然后他们这个项目又走过了几年，当他们14岁的时候，他们就这个开公司了， 嗯， 还印了名片 啊， 然后还有服装品牌赞助他们，总之他们就快迈向这人生赢家了。 哎，对，我们这个我们前段时间上节目的时候，在直播间是不是有朋友要给我们赞助来着？那位朋友怎么没动静了？ 我们还在呢。 对呀、啊，那位朋友你赶紧跟我们联系，是不是？咱们把那合作的事赶紧聊一聊。 看到我们现在花椒直播间的人数已经到了3.4万人， 哎， 这个小伙伴们起的还是挺早的，感谢大家这么大清早的来支持我们。如果大家喜欢我和孔文，喜欢微微一笑，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房间和正在直播的这个情况分享出去，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对，然后这个，在结束我们这个话题之前啊，我们这个有几句鸡汤必须得分享给大家，是你来还是我来？ 孔文来， 我来是吧？ 我要改变我大少堂的印象。 好的，那我来给大家这个鸡汤一下啊。因为他们创业的时候是十岁，现在已经是高中生了啊，项目还在进行，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但是呢，其实离成功还很远很远。但是他们的投资人，就是说的话一直是鼓励着他们。他们说，再幼稚的想法也应该被尊重。再微小的创意也值得重视。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们之中是否蕴含着改变世界的力量。 这个话我觉得特别对。因为老早咱们的伟人就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对吧？ 所以大家这个有任何的小想法，其实我觉得咱们平台上有特别多这个聪明的小伙伴，比如说这天哥，对吧？ 哎，对， 他经常就是有很多这个奇思妙想。关键要有行动力。 对，刚才然后提到的子儿给我们送来了四叶草，阿丹送来了小黄人啊，谢谢大家 送了这么多，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呢， 谢谢大家， 对对对，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分享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节目呢推荐给更多的人，更多的朋友。谢谢大家。哟，天哥又送礼物了，谢谢天哥。 因为刚夸他来着。 对啊，没多跟我们互动，这个大家这个 对呀、啊，就刚才看到了好多好多小伙伴，就突然冒出来，要不大家给我们刷一圈666吧，看看大家都谁在呢？ 对对对，大家这个如果今天这个在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朋友啊，然后这个可能有的没跟我们说过话。但是呢没跟我们互动过，但是呢今天早晨咱露一脸儿，就是现在大家不太忙，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大家走一波666啊，谢谢大家。 来跟我们打招呼的新朋友，我们也一定跟你打招呼。 哎，对，大家都是朋友嘛。 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好奇头条号的内容。接下来说的这条消息呢，其实我觉得很多小伙伴也听说过。就是孔文，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中分享过一个那个老金煎饼？ 知道，说的是煎饼果子。这个开到国外去之后，哎呦， 哇！谢谢大家给我们刷666，太感动了。 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这么多的小伙伴都在呢，大家起得真早。 对，谢谢大家。哎呦，真的是还有很多。 谢谢大家 啊！对，很多朋友可能是真的。 什么辽宁的郑波，你好呀。然后这个，给你涨， 迷糊 给我们涨粉， 迷糊缘，孤独的路上，纯男，还有啊，就是刚才提到的给你涨，还有这什么 AH， 对不起，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念什么， 还有这个迷糊缘。 对， 总之就是很多的小伙伴其实都在默默的关注我们， 欠你情泪，嚯，好家伙。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 谢 大家， 哎、 谢谢大家这么早来支持我们。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些跟美食有关的吧。 对，我们不能总给大家这个早晨就让大家就一早清起来之后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开脑洞，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有什么创意？ 我们不仅有鸡汤，我们还有鸡肉呢。 哎，对，人早清咱得吃饱肚子再干活。 说的我好饿呀！上次咱们说的这个老金煎饼，是说这个在中国待了6年的老金回美国之后开了一个煎饼铺子。爆火， 对。 然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孔文说：“这个肉夹馍有人做吗？” 哎，我当时说过这话吗？ 说过 啊， 真说了。 结果呢？ 结果有人做了， 有人做了是吧？ 有人做了， 没关系，我还有创意。 什么呀？ 因为我是保定人，嗯，那边没有驴肉火烧吧？是不是？ 不能光有创意，买机票过去开呀。 行啊，对啊，我这就是在有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啊，如果你是什么投资公司的呀，或者有投资人的朋友啊，或者真的是正在投资人啊，就是收听我们的节目，真的我这有一个好的想法，好的创意啊，就是源自于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微一笑， 嗯， 我们的子产业， 驴肉火烧， 对，我们要把驴肉火烧开到国外去啊，因为这个有一个这什么煎饼啊，这个现在是提到的肉夹馍都成功了，非常火啊，对，我们可以做一点这个对，我们收集点数据嘛，对不 对？ 对， 为什么我们又会提到这个在美国开的这个肉夹馍的店呢？是因为这个店的老板吧，我觉得他的思路非常的巧，因为很多在美国的这个中餐其实都也经历了一个本地化的过程， 对，没错， 比如说他就是不能太辣，对吧，然后不能太油，不能太咸，然后就变得甜乎乎的，但是这个做这家店叫西安名吃，做这家店的这个中国的小伙伴呢，他说不行，我就是要用原汁原味的西安小吃去征服美国人的胃，所以他这个油泼辣子一点儿没少放， 是吧， 真的 啊，然后这个肥肉也一点没少放， 一点没少放 啊， 但是这美国人吃的超级嗨。 是啊，满嘴流油，肯定谁都觉得香啊，是不是？ 然后他已经在这个应该是美国的一个类似于我们的这个点评的网站，获得了全五星的好评，而且大家说来纽约必须要全家来吃这个西安名吃。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首先来看一看这个，其实包装的还是非常的简单，但是一看这个擀面皮儿，对吧？这个拍黄瓜。都是这个一层的红油啊， 这个比如说夏天了之后，可能人那边天热的话，是不是来碗凉皮儿，多放点辣椒油， 多放点辣椒油 啊， 多来点面筋， 是是，对，多来点面筋。 然后你看看这个，哇， 哎呦， 大家吃的，这好像还是一名人吧，去他这店吃，应该是有一张海报，然后挂在了这个店里，大家就模仿 这个 明星来 说。怎么那么像贝尔呢？是贝尔吗？ 这个认识的小伙伴可以给我们这个科普一下。 对, 对, 对，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美国当地的一个名人， 哦、 然后也在这儿，滴着油吃着肉夹馍的感觉。 对，对你。 然后这家店的装修呢，也是走这种后工业的这种简约的感觉，就是挺时尚的。 对，我觉得这个路子倒是不错，因为就是，比如说。太这方面啊，在店面风格上如果太本土化的话，可能会他们会不会觉得离他们的生活特别远，外国朋友，比如说这个弄成什么窑洞啊、土炕啊什么这个啊， 你那叫农家乐，谢谢 啊，农家乐是吧？对， 不过是不是真的还没人在这国外开农家乐呢？咱开一串去吧。 对，可以开一个，我觉得他们肯定没吃过什么叫贴饼子。 大锅系列对吗？ 哎，对， 大锅炖什么？大锅炖什么？总在这儿想这项目。那说起这个西安名吃的这个老板，其实肯定也有一些小伙伴知道他。他就是因为开这个西安小吃，真的变成了人生赢家。27岁就出任了 CEO，而且这个 Jason， 他女朋友是维密天使。 哎呀。来，这个我们现在给大家放出的这张照片就是 Jason 是吧？ 就是人生赢家， 27岁的一个小伙子， 而且这是被维密倒追， 这个我 你就觉得特别不平衡是吗？ 是这个我们不行，这个节目的时间关系啊，我回来我们得拿出时间，我们单跟大家聊聊这个。我们创业成功之后有维密天使倒追啊，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 总之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消息吧，这个创业项目，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不仅仅人要做自己，说店也要做自己， 哎， 辣也要做自己。 对对对对对，就像这个去年这个摩拜的是 CEO 吧，王晓峰啊，就说跟投资人说了一句很那什么的话，很狂的话，反正大概类似于就是，说如果说我要知道什么以后怎么样之后，我们还找你干嘛？啊，这个时候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困难的过程当中，就是要你投资人拿钱进来之后，我们一起去啊，无论是资本呢还是资源呢，我们一起去解决这个困难啊， 去承担一个未知， 对，承担一个未知， 因为大家都 没有什么确定的事儿。 对， 确定的事儿的话，一定大家都挤破了头。 对，都挤破了，或者人就不带你玩了。 对，啊、你挤不进去了。 对，这就像刚刚爽爽说的这个，做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坚持自己的。原则也好，观点也好，非常重要啊。然后对，然后、这个、 哪怕你要开一个餐厅，你要保持它的原味儿。 对对对，然后这个外国朋友甚至有的就这么说了，说这个说辣子油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吃什么都好吃，简直都可以直接喝了啊！把他们这个 一美国人说辣子油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对，辣子油是美国朋友，辣子油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好，希望这个创业的小伙伴们也得到一些启示吧。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消息，说的也是跟这个人工智能有关系。 哎，科技。 对，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很多这个人工智能的消息了。那么我们说呢，这个人类和人工智能比，其实人类的优势就在于感性。 对 吧，在于感性，在于这个创造力，我们都觉得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开车呀开飞机呀这些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但是现在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其实也是跟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嘉宾很有关系。 哎， 因为我们要讲的呢是内容生产领域也有人工智能了。 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比如说这个近日呢有个机器人那叫小兵啊，他出了一本诗集。这是机器人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名字叫做阳光失去了玻璃窗。 我觉得这个书名听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哎，这个量也不少，他一天就能写20万首。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通常啊，诗人或者说其他的艺术创作者，他们创作的时候可能是需要灵感的，是吧？或者说在这个特定的场景之下，激发到他内心当中的东西，或者展开联想，才能够创作出来作品啊。就为什么说有，为什么也有的这个艺术创作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创作不出来作品，就是因为没有灵感。但是我们这小兵，这机器人儿。 他这不需要灵感， 不，哎呀，说来就来，你说要多少我给你来多少。现在目前的数据是一天能写20万首， 20万首诗。 哎呦我的天哪， 太可怕了。刚才这个天哥在聊我们上面一个话题，说活力火烧乌鸡白凤大爽汤，活力酒吧的这个餐馆招牌菜。哎，真的，也许我们微微一笑以后可以开一个我们微微一笑的主题餐厅呢。很有意思哈。 哎呦，天哥说了，说这个我们现在给大家说的就是小兵写诗这事儿，他说生如夏花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也聊过，是吧？ 对 啊。 但是今天我们除了说这个就是 AI 的诗人之外，其实我们还要说就是现在也有了 AI 的记者。 AI 的记者，哎呦呵，这家伙， 对呀，怎么办呀？ 这怎么弄？我们这还接着往下聊呗。 接着往下聊，就是其实这个 AI 的记者和 AI 的诗人产生了之后呢，大家都有很多的这个质疑。就说你这个记者写出来的稿肯定是标准化的。然后你这诗人写出来的诗呢，也是没有灵魂的。但是这小兵呢，或者是小兵的这个创造者吧，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让这个小兵就是以匿名的方式把他的诗发表在一些这个杂志上， 对， 发现没有读者辨认得出来这是没有灵魂的 AI 的作品。 对，因为是建立在一个海量数据分析上的这样做出来的一个诗。其实记者倒还好，因为如果说是诗的话，因为诗这种艺术形式它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那有的人可能这首诗描绘的这种情境这种心境啊怎么样的，我可能就理解不了，我没有体会过，所以说我不懂你的诗。那么另外一个人如果能写到我的心里，我就能够懂他的诗。这本身就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 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一个东西。 哎，见仁见智的一个东西。 但是小兵的这个诗呢，其实是也是因为他读过了历届所有很多诗人的这个诗集，找到了一个套路创作出来的。我觉得关于内容生产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接下来好好的来 Q 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 哎，对，然后 我们马上要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今天这个第二个板块要请来的一个创业者。 哎， 是这个笔记侠的 CEO 柯周。 柯周， 然后他会跟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关于内容生产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对，我们现在还是这个 把这个预热啊，预测我们在什么预测预热吧， 预热 我们在这个再升高一下啊。这个笔记侠2015年8月上线，两个月之后呢就获得了这个国内知名互联网教育大佬和子牛基金啊富盛张泉灵的种子投资，然后16年9月呢然后又收获了这个原链资本和高维资本的融资。至此笔记侠估值超过了 1亿呢。好，那我们马上会来到这个半点，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片花，那我们也送给大家一首歌，在待会儿呢我们就会隆重的介绍我们今天这个微微观世界的嘉宾柯舟，来大家先听一首歌吧。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朋友圈。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我是孔文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平台花椒啊，在花椒直播间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分享刷礼物聊起来。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来到了8:30，可能很多的小伙伴都在路上，那么也是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马上要进入的这个微微观世界的这个板块。那么今天的微微观世界呢，我们有一位这个创业者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这个笔记侠的 CEO 柯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欢迎柯舟。 Hello， 谢谢大家，早上好，谢谢982。 好，我们看到柯舟今天专门穿了一个有他们笔记侠 logo 的这个 T 恤。 对啊，刚才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俩就不约，这没商量过啊，不约而同的，笔记侠估值。 就是笔记侠这个项目其实做了还没多久呢，现在应该说发展的非常非常快。 对 啊、我们就从头开始聊吧。 好聊吧，好。 因为刚才我们其实在上一个时段的最后一个这个消息也聊了关于内容创作和内容的加工，对吧、 嗯、 啊，那也是有人工智能进入到这个领域了、 嗯、 要不这个柯州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笔记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吧、 嗯、对 OK 笔记侠这个项目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市面上现在有大量的这种课程沙龙、嗯、讲座会议，对吧，也有大量的跟这个知识有关的书、 嗯、 对吧、 嗯、 那这些呢以前它限于这个交互的限制，它只能是在场的人可以看可以听或者可以阅读。 嗯， 笔记侠做了个事情，就是把这个内容的供应商，比如说这些课程方的内容原来只供给现场的人或者说阅读这个人， 嗯， 我们就把它给提炼了出来、 嗯、 然后呢就可以让没有在现场的人、 嗯、 对，没有上这个课的人，没有读这本书的人、 嗯、 他就可以快速的就看到这些内容。所以其实笔记侠做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 嗯， 把A 给 B 的内容， 嗯， 从 A 那边拿过来，不但给了，再给了 B， 反而再给了不在现场的 C、D、E、F， 嗯， 就这么一个产品项目， 嗯，给了好多好多的人。其实我来理解这件事呢，就是很好理解。 嗯， 就比如说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对吧？ 嗯、 今天我这在家发烧呢，或者我这没想去上课，哎，这个在现场听课的这小伙伴 哦， 给我详细的记录了今天的这个考试要点， 哦、考试要点、 嗯，然后把这个笔记呢。免费的送给我， 对，然后最后王爽还能考100分。 哦，是这样啊、 但是现在呢就是会把这些这个笔记的内容换成一些这个大咖的演讲， 对对、 这个换成一些这个大牌的沙龙的这样的内容。 嗯，对对、 那么笔记侠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是 对、 嗯、 啊，那这时候我觉得这个要给柯州先这个不能说做广告啊，就是现在我们的产品形态是什么样，是在公众号做还是有一个自己独立的 图文就是在公众号以及这个所有的这个文字的平台、 啊、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音频，就是也会在这种一些收听的一些APP 上面 啊， 对吧，啊，然后呢我们现在正在延伸一些新的就交互方式，就是可以在线的直播答疑，对、 哦、 也有，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也在做这个线下的这种出版的延伸， 嗯， 对， 嗯、 等等都有在做，对， 嗯、 就是形式会多样化一点， 对啊、嗯，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就是、嗯、就是笔记侠是吧？ 笔记侠、嗯， 笔记大侠的这个感觉， 笔记侠，然后出来之后呢，这个他的这个头像的 logo 呢，也是这个 笔记侠， 黑底儿白字儿、啊， 就是今天这个柯州穿的这个 T 恤， 哎，对，就是 T 恤，把他那个胸口那块拍照片，就笔记侠， 对， 因为那个中国的侠客嘛，以前都是。装束都是比较深色的、 嗯、 然后黑夜出没、嗯、对这种感觉、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你说的这怎么不太像好侠客呢、 嗯、就大家搜索一下，然后呢就是如果能现在有时间的话大家马上看啊，马上研究一下这个柯州的这个产品， 就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笔记侠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阿里的这个 CEO 马云其实也在做一个这个和教育有关的，对吧、 嗯嗯、对， 他做了一个湖畔大学，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柯州你们是不是也有深入到这个中间去？ 对对对，湖畔大学我们也是战略合作办独家的，然后 独家的战略合作， 对 对, 对，然后我也是在那里面担任课程嘉宾，就是 哦， 所以湖畔大学是我们去年开始合作，就是他们这个产品开始合作、 嗯、 对， 嗯， 啊， 然后你们在做的也是把这个里边内部的一些这个演讲， 对，就是这个很多内容是非常机密的，就是我们会选择就是部分是展示给大家、 嗯、 部分其实是还在敏感期，是 部分花钱展示给大家 啊，也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类似吧，然后包括混沌，包括北大国发院、 嗯、 啊，就是包括长江中欧，就很多商学院， 嗯嗯 啊，我们都有合作，都合作、 哦、 对，然后目前也开始这个走向这个中国以外的市场， 嗯 对, 嗯 对，比如说新加坡啊、 嗯、 啊，然后我们会可能会到这种国际一流的创新中心去产生内容、 嗯、 像九月份、嗯、啊，我也会去一趟美国，看看那边的就是一些内容有没有办法去形成生产，对， 嗯 啊、哦、 对, 对， 嗯，总之就是其实我们也都说现在是进入了一个这个叫学习的时代，还是叫这个知识的， 对， 就是新的时代，就是大家好像就是觉得学习又重新进入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对， 柯州你一开始 开始就是去做笔记侠，是不是也是因为 学习？ 一直比较爱学习， 就是也没有天生就爱学习了，就是出来社会发现这个很多学习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就是过去的学习可能更多兴趣爱好，看看文学，看看历史，出来社会就会发现说很多思维，很多认知需要跟进，对，所以说，而且现在这个行为，我觉得是很多人已经。就是已经脑子里面自然而然就觉得应该去做的一个事情了。对，这也是好消息，应该利好消息。对， 因为不学习我们会变成无用阶级。对吗？ 对的。 好吧。 啊，然后这个柯州跟大家去聊一下，就是你的这个产品它针对的特定的用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们主要针对的是 CEO 跟高管。 CEO 和高管。 对对对。 或者是未来的 CEO。 啊，对，就是准备想成为 CEO 的啊，对 啊，初创者、创业者 啊，还有企业家、转型的企业家、想变革的企业家 啊， 都是可以学习的 啊， 就是这个是这个人群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企业要生存，要成长，要跟着时代去转型变革，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扩展自己的这一个新的商业上的认识，对，他只有在这方面那个。足够多的去知道新的一个思维啊，商业模式啊，对吧？他才能去做选择，他才能去那个，就跟未来能够接轨，对。 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最可怕的就是比我成功的人还比我努力。就有的时候有这个，我身边的小伙伴跟我说说这个，其实你发现就是一个飞机里啊，就是看书最多的。 对， 一定是坐头等舱的人。哦，真的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可能就是 因为在头等舱坐着看书比较舒服，是吧？ 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也是存在的，就是我们要看这个空间，就是说，同样在飞机上，首先飞机是免干扰的环境，所以看书它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封闭性的行为，是很适合的。你不能玩微信嘛，对不对？然后头等舱呢，相对来说这个环境更舒服，能更让人进入那种沉浸式的阅读，也是有道理的，对吧？当然最，其实飞机上最好的位置也不一定是头等舱，是机长的位置，他们是不能看书的。 机长的位置我觉得没啥好的，够紧张的。 他可以看风景，很舒服啊，对吧？ 对，其实飞机就是这个开起来之后吧，可能就很多时候不像我们这个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手握方向盘，是吧？就是 自动驾驶。 对对对对，自动的时候这还是非常多的啊。咱这个没开过飞机，咱还看过，看人开过， 对 对。然后这个柯州现在的产品是以这种课程。这个音频、视频、图片， 对 啊，这样一种形式来这个推荐给用户。 对， 然后在这个用户的使用习惯上有没有一些特定的？比如说这个固定的每天给大家推送，或者是说多久给大家固定的去推送？ 我们是日更，就是 日更， 对，都是我们结合这个目标人群，他白天都是比较忙的，所以我们都是在11点推送，晚上的时候。 哦，晚上的11点， 他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很多的事情，包括。这个人群的交流，这个时候他一定要静下来，可能做一些充电了。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然后我们日更，我们是这个一年365天，那个 全年无休， 全年日更，对，全年日更， 哦，全年日更， 不间断，对对。 其实就是一个媒体，绝 对 是。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柯州选择的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 因为。就不要说这个很多可能，比如说针对的这个特定的人群，可能是这个创业者呀，或者是 CEO 啊，因为白天确实是非常忙， 而且可能他们有这个睡前阅读的一个习惯。 哎，对，别说他们，白天我都很忙。 因为我们内容不是碎片的，不是说3000字、2000字的，所以他们白天也看内容，但是明显我们白天是不符合他们看的。 就是必须要静下来才能够看进去你们的内容。 然后看过笔记侠的内容的人都知道，就世界上的文章再长，可能都没有。尝过笔记侠，就是我们会做很结构的内容，很长，所以他必须要保证一个很独立的时间去安静的阅读。 哎，那这样的话，其实跟现在大家很多就是我们经常提的这个碎片化的这个接受习惯，好像似乎是有点， 对，我们是 有点 反其道而行，就是说大家现在都强调快读、速读， 对对对， 我们强调的是慢读，就是说你真真正正的那个把一篇的结构读下去。把一个领域，比如说讲这个管理，组织管理，讲产品运营， 这都是一个结构，因为这些结构是来自于课程，课程本身是产品的形式，很完整的，就是把里面的很多道理，把很多方法，把很多案例讲清楚。那这个时候它是不能用新闻式的来阅读的，对，它是需要像看书一样去阅读。 哦，你们给它形成一套课程，也不是说就是比如说我单纯的读某个著作或者说某些传记，一个人的一类的。 对对对。 啊，你们会给它形成一个课程体系。 系统，对， 啊，很系统的。 对， 他们好像就是笔记侠的内容是不能做表浅阅读的。 不能。 必须做深度阅读。 对，必须。 而且你阅读完了之后一定会有所收获。 嗯， 当然我之前就关注了笔记侠，但是当然首先我不是创业者，我也不是 CEO。 对， 就是笔记侠的文章读起来不轻松， 对，不轻松， 不轻松、 就是。 但是就是这种不轻松，这种不轻松的感觉，其实已经比就是你在现场去听这个讲课、 啊、 已经好太多了。因为笔记侠的他们的这个就是，其实他们产品的这个灵魂和核心是在于他们的这个加工， 对， 筛选， 对 对, 对、 所以很多老师说那个我们做完笔记，感觉比他讲的还精彩，因为我们会 对就有些演讲者会讲， 对，因为我们会对这个内容就是。360度无死角的去详尽的还原真实、乃至说对很多细节进行补助，就达到的效果就是说他在阅读的时候他要提高的是自己的理解能力，而不是阅读速度，而不是了解一个信息，他如果他把自己的理解深度放进去的时候，他其实可以得到跟在现场一样的沉浸，但是现场你可能听一个课是4小时8小时，经过笔记侠凝练之后，你只要看30分钟45分钟，你时间的这个已经压缩了，但浓度它是在的，结构它是在的 啊、 对， 就是其实笔记侠是为大家节省了很多时间， 对，节省很多时间，对。 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在你的公司内部团队，那岂不是 对 我们讲 都是学霸， 是吧？ 都是学霸， 有一群很牛的小编，有没有？ 对，那个个个都是身怀绝技， 是吧？ 学霸， 都是大侠。 啊、我们是这样，我们除了自己内部是远远不够来做这个生产的 啊， 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整个的。一个生产工厂，这个生产工厂目前在全国有500多号人在做这个事情。 哦， 500多号人， 对对， 来做这个日更的媒体。 对对 对, 对，他们每天来根据我们笔记侠就是独创的这个知识整理术，对，就是应用在笔记上面，应该怎么去做知识整理，怎么去做读书的笔记，怎么去做课程笔记，所有这些方法应用之后，然后这些人按照统一的方法去生产出这种内容出来 啊、 对。 他们这500多人，孔文你知道吗？很多都是为他们义务劳动，都是志愿者。 对, 对， 他们是先不求回报的， 嗯 啊，但我们会做积分体制，积分的一个体系，就是说会根据他的 贡献 的数量 给5权。 你别吓唬人 CEO。 有点大是吧？ 对，那个可以考虑。 把我们的节目赶紧推给他们的员工。CEO 说了可以考虑。 今天我们也很多的会员啊达人也会在线的收听。 嗯、 啊、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如果有在线的这个笔记侠，你们这500人也是叫笔记侠吗？ 对， 叫笔记达人。 笔记侠、笔记达人都可以。 嗯，来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在线的这个笔记达人。 对对对。 知道你们在全国各地对吗？ 对， 你看在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啊，我们这个平台这个就好处了。 对。 北京青年广播，大家通过这个现在网络直播的推流，在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啊，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那我就很好奇了，我想问，就是这些笔记达人，他们不求回报去为你们做这个内容生产，他们图的是啥呢？ 图的是啥？ 你也不太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种叫凝聚力也好，或者说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去学习，互相鼓励，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 我正常是来这样， 或者是可以接触一些大咖。 我正常是来这样解释的，就是就像世界上有一个比我们更加成功的产品，它是非盈利的，叫维基百科嘛，对吧？维基百科的生产就是。人人来贡献，然后有少部分是非常具有贡献力量特别大的，但是它是有全球很多人来一起对一个词条词目进行不断的补充、定义、更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维基百科，第一它充分利用的这个人的认知盈利，就是某个人可能在这个词条特别有理解， 第二呢，就是说它通过这样的开放式的生产模式，它的整个生产速度跟生产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大英百科全书的速度跟质量。 嗯 啊，所以维基百科就成了一个全世界的人类知识的一个共生体。 嗯， 对。那我常常是用这个概念来比一下，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是一个知识共创。那在这个共创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人他喜欢接受这种方式来生产，我们创造一个地方，创造一个平台，让他们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你不要去打断他。然后做这个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最粗暴的方式绝对是你用钱奖励他，但是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如果为喜欢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人付钱，会降低他对这个事情的喜好度。 嗯， 就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很喜欢画画， 嗯， 但是你告诉他你画一幅我给你100块，跟说你最终画出了一幅作品我奖励你，那么可能后者他真正能够成才，而前面会变成哦，我画一幅我就得到钱， 嗯， 我钱够了我不画了， 就是让这个功利心不要放在特别靠前。 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产品变成说一开始以交易说，哎，你今天做个数据吧，去做个笔记吧，你今天来干嘛我给你钱，不是，而是说你做了这个内容阅读量高，速度快， 嗯， 质量高，人们受益了，因此用这些结果来作为开始，就是你做得好，然后我们给你积分，给你排名， 还有自己的积分体系， 哎，然后你可以用这个积分去行使一些权利，比如说像湖畔，不是谁都可以去听的吧？ 没错， 想花钱都进不去吧？ 没错，没错。 OK， 你的积分特别好，你贡献特别高，你优先， 嗯， 对吧？然后我们这次月底也会带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几个区域的达人都是自组织，就他们的管理者并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是他们这个区域最优秀的人。 嗯， 那像我们月底我们公司会安排出去团建去海南潜水，我们就会邀请他们一起去。 哎呀，海南， 对， 我也去呗， 欢迎。 我发现 去潜水不？ 举手。我发现柯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领导者。 嗯， 就是他真的就是特别知道怎么样去激励员工。 对对对， 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创业者特别需要的一个特质。 嗯， 然后就会让底下的员工就是全心全意的去跟着你去奋斗。 没有， 是啊， 我在我们公司是一个受虐对象。 受虐对象。 对，但是不重要，已经在一个公开的媒体场合宣布了啊，如果好的员工可以是给股份的。 孔文， 我没有这个激励机制，有这个激励机制。 你看，你看，对，然后我们这个开个玩笑之后啊，我们再次就是现在有这个每天固定推送的这个免费的， 对， 免费的推送，然后现在是不是也还有这个付费的项目？ 有，我们正在这个围绕这个，我们会发现说，还是围绕用户的需求吧。 嗯嗯。 我们的用户就是会发现说，很多这个世界上有新的知识在产生。 嗯。 然后这个新的知识，当然你也可以看文章的方式，然后你要去收集很多文章的方式也可以，但是还是比较碎片的。 嗯。 就是那所以基于这个特点，就是说我们正在做新的这种产品思路给他们，就是说围绕用户的具体需求。 嗯。 对吧？比如说，哎，他在组织管理上。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是 OKR， 就是不是以前的一个很长阶段的 KPI 的考核， 嗯， 可能我想看到是一个月两周的考核，这个目标设定的推进效果如何，然后我们来复盘考核如何 OKR，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把这种讲 OKR 非常有经验，就我们会去找老师，很实战性的又很有理论提这个表达能力的，那我们可能就会围绕这个 IP，我们给他开发系列的产品适合大家，比如说音频，我们在开车路上我们可以用5分钟，可能你连续听12天14天，或者一周你就把这个系列课学会了，或者你也可以升级去上我们的线上营，就这个部分就开始有答疑了，有作业了，然后有高质量的学员交互，对吧？然后就开始你可能说，哎，你可能拿出2周的时间，拿出几个晚上，对吧？然后只要1个小时，然后在我们做很深度的这种问答，或者说作业完成度等等， 嗯， 对吧？然后我们你也可以说，哎，你觉得说，哎，这个整个学的还是不错了，那也可以走进更深的。这更深的部分就是，哎，我们可以走到线下，对吧？ 嗯， 啊，或者说走到这个更深的，就是对，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产品思路， 嗯， 就依然是帮他节约时间。但是他是基于说对比一下的信任，就是说比一下在这个内容方面能够收到 能够满足他的东西、 嗯、 因为我们本身的作用就是在不断的筛选给他、 嗯、 对。 天哥说内容是由别人开发，他们是在加工，说得非常的 对， 但是他们的加工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和规模，在全国有一个500个人的团队。 对， 嗯，那么说起这个笔记侠呢，其实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就是笔记侠的这个发展其实是非常快的、 嗯、 从15年到17年，然后从这个第一轮拿到了这个天使投资，然后到现在这个估值都有1亿这样的一个 你把这个数说清了是吧， 这样的一个规模了。那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跟柯州分享一下，就是他身为一个创业者、 嗯、 是如何就是走过这一路的吧，就是发现这个项目，然后组建团队、 嗯、 然后包括和这个投资人去打交道、 嗯、 包括带领这个项目不断的就是优化转型、 嗯、 对吧、 嗯、 那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具体的聊了聊这个产品侠这个产品啊、 嗯、 接下来之后就开始从头扒柯州这个人了。 说我们就是每来一个创业者，我们都特想知道就是他是如何成为一个创业者的，有什么可取之处、 哎、对 对， 就你没创业之前你干嘛来着，那时候怎么想的，是不是也一样什么什么什么窘迫过，或者什么大起大落过是吧，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人生经历。 孔文不要套路。 我觉得你们特别会逗。 我觉得这个柯州之前应该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 嗯， 对不对。 我个人呢就是 是要打的柯州是南方人是吧， 南方 啊， 福建 啊，福建人啊，福建人啊。好，你接着说。 孔文昨天特别讨厌，说今天要让你念绕口令。 那个我个人吧，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也不算学霸、 嗯、 那个、 嗯、那就是、 就学习这个成绩属于这个一段好一段差、 嗯、 就是小学念的不好，差点没考好 啊， 然后初中念的好，然后 高中又不行了， 没有，然后就念到好的高中 啊， 然后高中又不好了，又下来了 啊， 对，然后那个，然后又读大学、 啊， 然后当然高中你读的不好，当然读了大学不好、 啊， 然后但是大学我又开始读很多东西 啊， 对，所以就是我不属于这个有方法论跟那个恒心的学霸， 啊、 对我是属于这个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很 就 比如说 有潜力的学霸， 就是很多领域，就是很多东西吸引着你，你就想去学习， 对 、啊、不是说就是在我们这个， 对，我不是属于这个、一直三好学生这样下来的、 啊、明白、 嗯、 那其实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什么专业， 文秘 啊，学的是文 秘 专业， 就是、 嗯、 那其实还是 和这个笔记侠非常非常的吻合的， 还是有关系的， 对，他其实也做的是一个对大咖或者说领导这种的、 嗯、 当然如果 整理、 嗯、 如果我们说关系当然肯定有关系，就是说秘书嘛，他本身就是上传下达嘛， 对、 嗯、 然后要内外财嘛， 嗯， 对吧，内财就是你会写东西，外财就是你写的一手好字，或者说、 嗯、 表达好， 对口才，对、 嗯、 但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做笔记侠跟我做文秘是没有关系，因为、 嗯、 因为本身我做文秘，其实应该出来应该找个女老板嫁了就得了，对吧，给她当秘书， 我觉得行，你我柯州有这实力，没问题。 然后呢，这个市面上女老板也比较少，没遇到，对吧？ 哎、这是主要，这是市场痛点。 对，所以非人嘛，对吧？那男老板又不要男秘书嘛，除非是政府， 啊、 政府是需要男秘书的， 嗯嗯， 但是因为也不太喜欢。 哎，女老板 啊，我。 然后呢？但是我觉得说，过去的我是有这个、 嗯， 我对我自己喜欢的，我会学得特别深。 啊，明白。 嗯，对， 就是特别以兴趣为导向。 对，从小到现在都这样。 嗯， 所以你看我，比如说我不爱学英语， 嗯， 我会叛逆他，就我会等英语老师来上课，要进门那一刻，拜拜，我不上，我要溜课。 啊、哦，对，这 对、 嗯、 然后我不喜欢那个数学，嗯、我会在数学课上上看历史书。 嗯， 对，就是 对， 我不喜欢的我就叛逆他。 嗯， 然后我喜欢的我可以无时无刻随时随地。我想要 get 他、 啊、哎，这点咱俩很像、 嗯、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这个班主任就是数学老师、 嗯、 但是我班主任进门之后我就出去 啊、哦、这么巧 对，我就你班主任、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大家可以搜索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柯州。 那么今天是这个笔记侠的 CEO 柯州来光临我们这个982的微微一笑这个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笔记侠的这个内容生产的这个项目， 笔记侠的前世今生 笔记侠的侠客履历 对，笔记侠的侠客履历 那前半个时段呢，其实我们聊到了这个笔记侠 这个产品， 对这个产品。那这半个时段我们主要进行这个我们要八卦一下个人了， 八卦个人啊 进入到这个个人阶段。 柯州这半个小时可能暴风雨来的会更猛烈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点，说柯州原来是学这个文秘专业的， 对，但是柯州个人说这个以后的创业之路跟这个似乎貌似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联系。 那在创业之前柯州在做什么呢？ 可以听到吧创业之前呢，其实我是一个屌丝吧，就是主要做屌丝 就是混得不是特别好有一段时间， 就是出来社会到我创业前我都做的是广告行业， 广告行业 主要负责文案策划、品牌策划跟传播策划对，所以呢就是有8年的时间是在福建然后后来有2年的时间来到北京然后到了北京又水土不服嘛，对吧？毕竟是屌丝嘛，就又 就是比如说 回去了， 生活上啊一些方面，可能 应该说是在北京的竞争之下，就是没有太多的优势，所以又回去了。对。 但是又后来又在福建发现了笔记侠这个项目。 对，然后还是回到了福建，还是从事广告服务这一块。然后后来就是开始创业，应该从2012、2013年就已经频繁的在关注，因为我是2009跟2010年来北京那时候我们跟那个一家美国上市公司合资了一家就是服务公司服务集团内部的这种所有的品牌啊，所有的这种商业计划书啊，所有的对外包装文案啊，企业文化等等然后回去之后就是其实我已经对于互联网一个基本的认识认识之后，当时刚好微信出来，我又很大的在关注这一块，那关注了2年左右我就决定说应该开始做点什么事情那当时选了几个方向 O2O 啊，或者说移动电商，或者说是新媒体传播然后当时其实自媒体这一块只是说自己玩一下的目的是说你要在新媒体行业要跟很多人接触，你至少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号嘛， 对， 你这样能够有个话题跟他聊，所以说那个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但是后来就是说不小心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其他事情没做起来 本来这只是一个辅助 对是这样 那一开始是自己就是也是自己写文章吗？还是 对，一开始是这样，就是说我当时订阅了很多这种 IT 类的这种大号每天去看比如说36氪啊、3W 啊对吧，或者说这一类大号，然后每天我会摘取一些比较好的放在自己的小号上面就一方面我有做笔记的习惯，就是我学习东西不管看书或者说去听个课我会把一些精炼的部分提炼出来，所以就是放在上面分享。那刚开始也是不温不火嘛，就是说这种内容也不稀缺嘛那刚好就是说在服务这个很多传统行业或者说很多新兴的互联网行业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中国是非常明显，就是说大多数的企业是死掉的少数的企业它是发展起来并茁壮成长多数企业在前面2-3年试一下不行，要么下滑，要么维持，要么 over 了对吧，所以我当时在想，就是我想服务这些企业我必须自己也得把自己学好， 对， 所以我就开始出去学习，对吧，去花钱学习然后呢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就当时把笔记给做出来了，没想到就特别多人看对特别多人看。 其实柯州是一个这个就是越高阅读量文章的写手，就柯州有好几篇文章在网络上的阅读量都过了100万 对 是很厉害的，过100万的这样的文章 对 就有很大的商业的价值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一个分享嘛就是说是免费分享然后就会把这些思想带回去跟企业家交流然后其实交流起来发现说哎呀就是 就是他们觉得啊，我听你的，我干吧。想想，哎，我不行，我不能干。或者说，他想干，他的合伙人不干，对吧？他的股东不干，就很别扭。就是我在学习完之后，在应用的时候很别扭。我就想压了，那这样吧，我干给你们看。其实当时创业有个点在呢，就是说我做给你们看。我跟你们讲的东西是可以做出来的 啊， 可以做出来的。对，所以说就做。对，那最后没想到就是全进来了，本来是我可以，因为当时我跟企业就寻找新的合作方式了，就我不仅收你钱，我也可以少收，我把我的想法放到企业来，我成为你企业的一份子， 有点像咨询公司， 对， 是， 对，但是还是有些很难推进，你知道吗？就是你不是老大，然后呢，有些想法你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 老大不一定听你的， 但是他没听也是对的。全听我的也不行嘛。其实我们会知道说，即使你知道太多东西，跟现实的距离并不是 对 一跟一的关系。对，是不一样的。所以也确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真正去创业才意识到说，那个就是从想到做这个距离如何缩短，是我们一直想帮助创业者或者企业家完成的。就是如何找到有效的信息。当下或者未来有用的，而不是说你填充给他东西，填鸭式的，是没有意义的。就是道理听了再多，很多人还是过不好一生嘛。 啊， 对 对对对啊，有想缩短有想到做的这个距离， 对对 啊，去怎么去能够做成功啊？现在有一个办法，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笔记侠。 谢谢啊， 来植入广告了， 比我厉害是吧？ 其实柯州刚才也讲了，他就是在创业前的一个这个经历，其实也是有浮浮沉沉啊，后来还是来到了北京，因为毕竟这里是一个互联网这个创业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孵化的最好的地方。那其实我们都说创业最重要的就是先有一个点子， 对， 然后后来呢就是得有人，然后就是得有钱，对吧？我们刚才也听了说介绍说这个笔记侠这个项目其实是这个紫牛基金的这个傅盛和张泉灵都有给这个种子投资。 对对对， 这个泉灵老师挺好的主持人。 现在也是一位不错的投资人。 对，是因为这个曾经有过在央视实习的经历啊，有过这个短暂的 接触。 这我认识人家不认识我。对，但是后来这个也一直关注他的一些消息，包括很多场合呀都会见到他。 包括后来这个泉灵老师也是全面的转型嘛，自从他去了奇葩说之后，我觉得他更接地气了，也让我感觉到就是他确实是一个就是这种就是好学生的感觉贯穿始终啊。 对，然后这个罗振宇也曾经评价过他，他说因为他们之前都是这个同事嘛，都是同事，但是呢自从他罗振宇还是要早，创业肯定比他要早。 对， 然后 我们又说到了一个笔记侠的竞品。 对，我们一会儿再聊你的竞争对手的事儿啊。然后 是竞品。 其实但是当他进入这个互联网行业转做投资人之后，他的学习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快。其实就是跟从电视传统媒体出来之后，好像真的是就是一个小白一样，但是仅仅过了半年之后，哎呀，就是谈起互联网，谈起一些创业项目，那个时候真的是让罗振宇吃了一惊。对，学习速度学习能力非常的快。 我相信就是泉灵老师可能也没少看这个笔记侠的文章。 对。 对不对？ 你是全老师， 反正都在后台，都在公众号，他们都在后台。对，对，我们是很多团队在研究的一个产品，就是包括得到，包括虎嗅，包括很多内容团队在研究我们的产品形式。 刚刚为什么说这个得到和你们不是竞品呀？因为得到也是一个就是推崇大家去自主学习，为大家节省这个时间，然后他们也就是笼络了一批大咖在上面讲课嘛，对吧？他们也会整理大咖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它这样就是它是有维度的，就是它有层次的，就是大家层次不一样，从用户的层次到这个老师的层次，所有都是不一样的。对，就是大家层次差别，大家在不同的层次上面， 就是得到可能还是更加适合这个普通人。 得到首先他老师拿老师的能力特别强，对吧？他能拿到非常头部的老师，但他拿老师有也有教授型的，也有这种 实践专家型的，也有学者型的，也有这种企业家型的，也很多，对吧？但是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确实是想满足更多大众的需求，对，就是让你感觉变得更好了，对。那我们呢是，我们当然也不一定说，拿不到，得到这样的老师，或者说我们拿的老师比他好或者差，这个没有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是。你为了什么用户？ 对对， 还是服务的用户 找老师？对 对 对，所以在用户上面，我们的作用不是感觉变得更好，是要能够真的感觉到变好，能用生活变得更好。因为这些企业家不能自我感觉良好，不能自嗨，他必须是要考虑企业的生死存亡，所有的收入支出、商业模式，对吧？战略是否正确？这些事情大众不一定想这么多。对，我觉得不在一个维度一个层次。 对，就是科州的产品其实用户可能垂直度更高，更加垂直。 对 啊，比如说得到可能甚至有这个比如说什么家庭背景生陪伴孩子的。 对，它非常丰富。 对对，非常丰富啊。 母婴类的、心理学的全都有。 对，它伴随你可能说你的生活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只想伴随他的工作。对。 而且刚才科州说了一个特别我觉得特别妙的一个点，踩了得到一脚。 快快，这个得说一下，快来。 他说得到是让大家就是觉得变得更好了，但是我们是要让大家实际变得更好。 这是很正常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群是有不同需求的，对吧？就是比如说我穿一件衣服，对吧？有的人觉得我够穿就可以，我可能一件衣服我穿三年。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应该有风格来表达我，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同一个风格换一些品牌，就是人的需求本身就不一样。你不能说 Nike 比阿迪强，你也不能说阿迪就比安踏牛， 对， 它满足了不同需求。 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对对，而且本身我们跟罗老师啊，跟花总啊，都一直在探讨以什么样的产品形式，前面也探讨了一年多，也探讨了不同形式，所以都是伙伴，都是我们他们是我们学习对象，在很多方面他们走得特别深，在产品 对 运营方面走得特别深。 没错没错， 对。 但据我所知，就是咱们说到一个残酷的领域了哈，就是得到现在的这个盈利状况还是不错的。 对， 就是是吧孔文 是 对 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哈。他们的这个付费产品应该说还是卖得很好的，比如说这个听书啊， 对对， 然后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就是每天日更的这种演讲，这个听的这个内容。那笔记侠现在就是因为你们之前主要是提供这个免费的内容吗？ 对。 那之后关于盈利的这块有没有一些想法？ 我们目前呢肯定是还是不盈利嘛，对吧？就是我们目前呢肯定社会价值肯定超过商业价值嘛，对吧？然后呢首先在产品的探索上，得到已经走在了前面。 对 啊，他在2013年就开始玩这个会员，对吧？玩电商 会员， 对吧？然后再转到这个， 他们还卖过月饼， 对，到这个做书籍， 卖过秃黄油，臭奸商， 很多很多。再到他的这个新的这个知识产品，对吧？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产品其实是从这个去年年底开始探索到现在。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我们的手上，因为有大量的这种老师资源，有1000多位，然后呢有这种足够多的用户资源，然后也有足够多的我们的达人，我们的达人现在也变成我们的助教了，就是他们在我们的产品里面也终于出现了。对，从这个原来的共享，就是知识共享，到现在我们可以拉他们一起来做，就是收益方面， 他们可以做一些答疑了。 对，他们正在跟我们，他们会成为这个产品的主理人，因为他们是有学识有学习能力，他们又像用户又像生产者，所以他们能够很好的服务两端。所以说比翼侠正在摸索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够提高这个产品成本，而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又可以降低效率，又可以给用户带来其他家所没有的服务。因为真正做产品要 PK 的是你跟人的差异化， 对， 如果你跟人雷同，要么打价格战，要么就是你在品质上比人更优，对吧？ 而且要优很多。 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我们是不太急，我们会花足够的时间向内运营，而不是向外去大扩疆土。对，我们会侧重在内，所以目前我们也已经在进入了整个知识 IP 的一个生产环节，就是如何为 IP 提高服务，最终让 IP 在线上的收获 是高于线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通过笔记侠的服务加分，使他原来不具备的能力具备了。 嗯， 对啊，所以说这方面就是我们正在做这一块的事情。当然我们现在肯定是不盈利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收现金流也非正向。 嗯， 正向，还是 但是这个笔记侠的关注的人数已经是极大的增长了，对吗？ 对， 现在有多少关注者？ 现在我们公众号有28万多， 28万多， 也不太多。但是呢，就是为什么大家一直很奇怪，就是包括上一次融资的时候，包括新的融资，大家奇怪说，哎，你的用户量并不太大，为什么你可以去估这个价格？ 嗯， 对，其实是因为说我们的用户质量特别好。 对， 就是，嗯，他们的用户都是 CEO。 对，你像我，比如说昨天我碰到那个卖卖的合伙人，对吧？他说：“哎，笔记侠，我老公推荐我看，他老公是在党机关的， 嗯， 对。然后就 包括政府一些人员也需要去学习， 包括我们现在所知道很多，包括罗振宇先生，包括李翔，包括这个之前的易道，很多的这种，包括阿里，我去阿里，哎，他说我们非常多人来看你们那个， 嗯， 对，所以说我们打通了这个圈子。”就我们打通了一个圈层， 嗯， 对，所以说我们的用户虽然不多，对，但是它的质量特别高，就包括春花老师，包括周其仁教授，包括很多人在后台看， 嗯， 所以它的这个触达力的质量特别好， 嗯， 对， 嗯， 对，是这样， 就是抓住了一群非常有价值的这个用户，那未来再将这个用户再转化成商业价值，我觉得就不难了， 对吧？ 对，就是我相信这个肯定是能突破的， 嗯， 能突破的，啊，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只是一个速度的问题， 嗯， 对， 嗯，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聊的这个就是很投入啊，有段时间没这个跟花椒的网友们互动啊，这名朋友应该是叫李成啊，他说笔记侠哪里有下载，你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 嗯， 对 啊，就是搜索笔记侠就可以啊，这个黑点白字儿啊，出来之后那个头像就是笔记侠， 嗯， 然后对他还这嘉宾还问说问到柯州说是福建哪里人。 是这个卓同学在问 啊，卓同学在问，说是嘉宾是福建哪里人，这是老乡吗？ 嗯 啊， 泉州人 啊，福建泉州人， 对对对对， 嗯， 对， 泉州人。 刚才我还看到一个小伙伴说了一句，说好像说还是不错，他说他有订阅。 哦， 嗯， 哎呦，我们的粉丝， 有粉丝哈。 今天我们很多会员就是跑到那个你们的公众号来看的。 嗯，哦，在我们的公众号， 哦，在我们的公众号，哎嘿， 我们两个都是在这个花椒， 对，我们两个现在因为是在关注的花椒啊，因为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聊了我们很多的产品，聊柯州公司啊，还有自己的这个发展经历，然后也提到了这个，同样是在内容创业领域的这个， 嗯， 应该现在是在属于头部的公司得到啊， 嗯， 就是现在如果说我们把这话题放得大一点，柯州现在怎么看待这个，内容创业这个领域？因为在去年也曾经是被称为风口。 对， 是吧？ 对 啊，就是你现在怎么看这个领域，它以后的这个发展趋势啊，再比如说可以细聊一聊这个，就结合真的现在用户，我们为用户节省时间，提供高质量的内容， 嗯， 然后包括用户的这个付费习惯，它整个一个发展趋势，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 其实内容行业是一个比较好的说法，嗯，但我经常用的词汇是知识服务 啊， 知识服务， 对，就是我今天，啊，比如说我今天坐车过来 啊， 对吧？我在想这个司机是怎么来的。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新的工种， 嗯， 就人类从早开始就有马夫， 嗯， 对吧？自己赶车，然后有人坐上去，所以服务任何中，就是当下任何一个产品都可以找到原有的影子， 嗯， 它只是一个服务的变化，就还是服务，它只是随着时代的工具不同了，它还在干那个事儿， 嗯， 对吧？所以呢，就是内容行业是从去年开始，前年开始，就是内容行业出现这个概念，它只是为了解释说，过去的媒体是媒体，我们看报纸， 嗯， 啊，我今天在公众号也可以看看报纸的内容，我们过去看书，今天在公众号也可以看书的内容， 嗯， 我们过去上课，对吧？获得教育，今天我在公众号也可以看，或者我在其他的平台可以看，也就是说，过去这三者是切分的，分开的， 嗯。嗯， 报纸不会做媒体，媒体不会干出版的事情，出版也不会延伸到教育那个里面去，但是今天放在了一起，所以用了一个内容产业来理解，就是，哎，它是都跟内容有关，但是这只是内容产业的冰山一角，电影是内容产业，电视剧、漫画，所有都是内容产业， 对， 就是说这个词来重新形容一个新的一个产品组合，那所以我更多是站在知识服务的角度，就是服务， 服务知识一定会走向免费，内容一定会走向共有， 共有， 但是相对论一定是全人类所拥有乃至全宇宙所拥有，但是谁来告诉你相对论是什么，是不是需要有人来服务来帮你解 筛选， 你看不懂你看不懂霍金的时间简史没关系，有人告诉你，那这是服务在里面， 对， 你自然要为他付报酬，服务从来都是要收费的嘛，对，是这样，这个逻辑、对。 那我就顺嘴问一句，就是笔记侠的未来会走向哪里？ 我们会连接人与优质新商业知识服务， 人与优质的新商业知识的服务。 就我今天请来老师，他一定有很强的服务能力的态度、绝对不是我生产完了我不管了，或者我每天只答你五个问题，以老师为中心。 No， 是服务是以人为中心， 以用户为中心。 对，你老师要考虑的是学员成长了没有，他 get 到没有，对吧？你要把你的老师逻辑变成用户逻辑，把你的生产制造逻辑变成服务逻辑，对吧？把内容你认为是最伟大的变成是最基础的，对，是这样。 蔡弟的瓜刚才也是在呼应这个柯州说的这个马夫到斯基以及过去的这个知识服务，他说这个随着发展在升级，这个服务不断的在升级和重新的整合。那刚刚其实我们在好奇头条号的最后一条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在内容的这个生产和加工领域其实也有这个机器人人工智能的一个这个侵入了。 对， 那像这个笔记侠这种项目它本身就是一个二次加工，对吧？ 对， 那未来这个服务会不会被机器人取代，而就是让我们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呢？ 其实人工智能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引擎。引擎就是百度它通过算法，或者谷歌通过算法 OK 哪些内容被更多使用到，反应特别好。所以呢，人工智能其实相当于引擎，它需要内容，它需要数据，它自己不生产内容，他对所有的内容进行分析，对，这个内容很多人看到，很多人反应很好，所以他能够被多的被呈现出来，对，所以人工智能并不生产内容， 它只能是有一个数据库，它去整理， 对，它其实是一个，也像一个新的服务，它是服务，它本身不是内容本身，它不是空气本身，它不是水本身，对，但是它可以帮你过滤出好的空气，喝到好的水，对，它更高效了。对， 所以柯州还是很有信心的，觉得他们在这个就是笔记的整理这个领域应该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对 吗？ 对， 就是这个整理的能力是任何机器都不能替代的。 对，但是我刚刚也听说你们有一个这个笔记整理术是吗？ 对对， 这笔记整理术这个人工智能也学会了怎么办？ 他肯定可以学会，但是还是一个道理，就是学习本身属于个人行为，每个人都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自己的思考，所以不可能机器啪给你，然后你可以不思考了，是吧？对不 对？ 不是，不是的，对，人工智能就是会，其实只会给我们加分，就每一次创新都会只给人类加分，不用恐惧，对，它是会让一些原有的技能我们不用干了，所以会导致比如说翻译的失业了，会导致说一些车一些马夫失去了他的岗位，司机失去了他的岗位，对。 好，感谢这个柯州今天跟我们的一些分享哈， 对， 又给了我和孔文一些信心。 对，然后我们这个这大早清的，除了我们刚开始给大家互动话题，这个柯州来了之后，我们又就是真是具体的公司运营项目，这个包括一些行业上的思考，包括对未来的展望。你有这一大早清的，你说谁像我们脑子这么累？ 对不起，我不太会讲轻松的。 不是，这个没有那什么的意思，这个是就是，这我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啊，就是我们也是一个有干货的节目。 对，也是在这个全民创业的这种号召下哈，也是给这个小伙伴们一些思路，一些启发。 对， 那我们就很开心了，也非常谢谢柯州，笔记侠的柯州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笔记侠的故事。 对， 也感谢在花椒平台上以及在这个我们982魔力工厂平台上收听收看我们的微微一笑的小伙伴们，感 谢 大 家 今天早上和我们一起这个走过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有娱乐有干货， 和我们一起共赴这个起床的约会。那祝大家今天工作开心， 别热着。 好，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确实热， 哎。Coffee!